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欣赏评剧之友大赛第五场复赛的实况录音。 那么现在呢，又到了互动的时间了。这个互动叫什么呢？叫模仿秀。我不知道有哪位勇敢的朋友愿意上台来模仿一下，有没有？有没有勇敢一点？我点名了啊，那位男同志。穿那个站那两个女同志之间，穿那个 T 恤那个，回头看别人那个，来你请上来，来就是你，好，还有没有？还有哪位女同志愿意上来？还有哪位女同志？大家要都勇敢一点，我们到天津去演出啊，我们就发现天津的观众啊，比我们北京的评剧观众要勇敢得多，他们的参与意识特别棒。好，您请上来。应当再上了一位男士，还有哪位男士愿意上来？咱们这个模仿是什么呢？您别害怕，咱们评剧的一个小片段，但是不是全模仿，就模仿最后一人一句，好不好？那么大家到这里来看，来过来，到这里来。好，请过来。好，请过来。今天我为我们大家示范的是谁呢？大家看一看，非常可爱的两个年轻人。他就是我们青年团的张超群和小铃铛，他们演什么节目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好，开始。 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咱北走不可了。 北走不可呀，那养蚕娥上天津上道去了，管子要不是一打十楼，船票一下来，你就得去那头一个挨枪毙了的呀。 呀，那有我的啥事儿啊？ 要走家死的时候你去了没有啊？ 过去了。 吃肉没有啊？ 吃啊。 哎呀，别说是吃肉啊，你就是喝点菜汤也得去那头一个挨枪毙的呀。 哎呦，老爷子，这可咋办呢？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咱们走。 哪去？ 到唐山把这小驴一卖，打成火车票下关东。 上东三省。哎呦，老爷子，咱这小子可咋办呢？ 他整天耍钱闹活的，你管他都啥呀？ 那还有丫头呢， 出品的人了，你就更甭惦记他了。 那肥走不饿了， 走吧。 哎， 走吧。 非常可爱的青年演员回来，大家说他们模仿的像不像啊？ 像。 好，好。现在啊，就请我们的观众再来模仿一下他们两个，好不好？三位，请来，请上来。大家别紧张啊，不是模仿全部，就模仿后面的每个人的一人一句，好不好？超群，你把最后那个拐子骑驴头前走再做一遍， 好， 让咱们那个观众看一看，好不好？来，大家往后站。 拐子骑驴头前走， 灯里灯冷灯里灯冷灯里灯冷灯，怎么样？有信心没有？来试试试试。 拐子骑驴头前走， 非常好，非常好。就是骑的是一匹醉驴。好，哎，鬼子，铃铛，你是不是在做一个最后一句？ 最是佳人，我在后边跟。 噔个噔个里个噔个噔个里个噔个噔个里个噔噔噔里个噔。好，两位观众谁先来？啊，您先来。好。 他还唱了， 就他不唱了，就您自己。 你是佳人，我在后边跟。 噔个啷个哩个啷个。好，非常好，非常好。再请这位年长的观众。 你是佳人，我在后边跟。 好。谢谢三位观众。谢谢张超群和小铃铛的示范表演。大家看我们的观众啊是多么热情，而且是多么开放啊，他们丝毫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本来我们到这个剧场来参加这个活动就是大家一起来快乐嘛。那么下面我们的比赛继续进行，下面请乐队的朋友们上台。大家知道从我们这个票友大赛开展以来，我们已经有好几个残疾人朋友参加了我们的复赛，他们的事迹是非常感动人的。那么下面呢为大家演唱的呢仍然是一位盲人朋友，他今天为大家演唱的是夺印当中的劝广清，这是一段难度相当大的唱段，大家可以好好的欣赏一下他的演唱。现在我们就让热烈的掌声请张琪上台。 我两眼糊口，将你劝，你是水火不进不远亲，你不撞南墙不回头，你不高 瞅你姑姑过了他们的营生通，群众对你有意见，你却是堵着两耳不愿听我的话，也许是你不高兴。光听啊，为党为同志，我是一片安心呐、啊。 谢谢张琪的演唱，唱得相当不错。 我想我们观众再用热烈的掌声谢谢张琪的家人来陪伴他的演出，谢谢您。接下来是十一号选手张丽，他参赛的曲目是秦香莲中的闯宫。 父啊，我进的宫来，你不问上二老爹娘活是怎样，却让我们快快离开此地。你说出此话语心，我活人呐、啊。 最后一个参赛选手是十二号选手张学忠，他是一个大家广大戏迷都非常熟悉的评剧爱好者，他也是在其他的比赛当中得过奖的一个选手。他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夺印的选段《黑鱼嘴》。 上就到万州。 小燕儿在上边，我的爷爷老苦了一生，临死被席卷，我的爹他被阎王张逼得把吊悬，爹已死娘头骨似钉，病丧身瘫，撇下我无人怜。地主的心肠狠，对穷人更凶残。人死债不烂，负债要子还，逼我做长工，仍然给他使船。当牛当马的把活干，受了些个气我也受了些个冤。挨打挨骂听使唤，吃不饱来穿不暖，受尽了饥寒整整第20年。 请观众和我们一起再一次的用热烈的掌声感谢我们刘德士老师、王大力老师和所有全体人乐队的成员，你们辛苦了，现在 谢谢 请你们休息， 请乐队老师暂时休息。 今天呢到现在为止所有的选手的比赛就已经都完成了，什么我们一起主持这个活动已经有几场了，你看我们这一场的比赛有什么新的情况？ 我觉得一场比一场精彩， 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我想可能观众也会有这个感觉，今天的选手们的演唱水平是相当高的。那么下面呢我们的评委和评判长和我们的计分员正在紧张的算分，一会儿呢我们还要在现场公布他们的得分，然后给他们颁奖。那么下面呢就应该是大家期盼已久的嘉宾助演时间，今天首先为大家演出的是我们中国评剧院青年团的优秀的青年主演 王丽晶。 他也是古文乐老师的亲传弟子，今天他带来的是古文乐老师的代表作《水冰星抗婚》的精彩唱段。 好，有请王丽晶。你今天为大家演唱的这个《水冰星抗婚》也是古文乐老师所创演的、所主演一个新剧目。 是的。那么我们所有的朋友非常熟悉评剧的蜻蜓调，那么这段唱呢叫做慢蜻蜓调，是我的老师古文乐和音乐工作者曹华老师一块儿新创了一个版式，在今天我想奉献给各位朋友们。 好，请大家欣赏这段慢蜻蜓调。 圈，地的园林难修。 身定量，纠缠盼知音心心去去千里远，恨狂徒恨狂徒苦三当一眼前，这位官那位官，欺上瞒下心不断，百姓疾苦你们顾不安，反倒来说来拉下大家豪门图升官，成一桩与你们背水一战，倘若是败了阵，名为一岁不为马求，谢谢谢谢各位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再为你们演唱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刘巧儿《小桥送谢》。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我弟弟在期上已经把亲推呀，这一次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上一次老魔为什么爱上人一个呀？他的名字叫赵振华，选他做模范，人人都把他夸呀。自那天看见他，我心里就放不下呀，因此上我偷偷地就爱上他呀。年轻的人哪，他也把我爱呀。过了门他劳动我生产又织布，当年还我们学文化，他帮助我我帮助他，这一对模范夫妻里也成家呀。来在了桥下边，我用目光看哪，配着大红花呀，河里的青蛙那是呱呱呱的叫啊，树上的鸟儿那是叽叽喳喳呀，我挎着小筐儿忙把桥上啊，喝坐车轿现在的名花。 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王丽晶为大家的演唱。评剧夺印是一出非常优秀的，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剧目。如果我们把60年代的夺印比作第一代的话，应该在77年、78年应该是第二代。那么我们今年又恢复演出了夺印，它应当是第三代。下面就为大家演出的就是第三代夺印当中何文进的扮演者，中国评剧院一团优秀的青年主演赵震为大家演唱《水乡三月风光好》。 背摇，银铺庄稼长地好，风吹麦浪永波涛、啊啊啊啊。党派我到陈庄。落后村面貌要改变，党的指示要记牢。 赵震再给大家唱一段， 再为大家演唱一段那个红色联络站选段，三月里来三月三。 好，三月里来三月三，红色联络站。 还真是欢迎，再给大家唱一段吧。 还唱？ 唱一段，我点一段吧。我替大家点一段好不好？啊，再唱一段《金沙江畔》选段，高原风景极目望。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么下面我请大家和我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国评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白派第三代传人刘平上场。 观众朋友好， 谢谢。大家不知道，刘平老师、古月老师他们参加了我们这个活动的开幕式的演出。上一场古月老师来演唱，那么这一场呢，我们又把刘平老师请来为大家演唱。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让我们感动的是，这两位老师甭管多累、多辛苦、多紧张，他们让来就来，从来不提任何条件。我代表观众，谢谢您。 谢谢观众朋友。 那么今天您想给大家演唱一段啊？ 我今天唱两段相对来说新鲜一点的段子吧。 哦，我猜着了啊。大家知道，刘平老师主演了很多白派剧目，同时他还有很多自己创演的剧目，大家非常熟悉的，比如说《评剧皇后》《米酒歌》《第二次握手》。那么今天您要给大家演唱的是不是《评剧皇后》当中的一段唱？ 对，先唱一段《评剧皇后》。 好，请听《看破红尘》。出苦海， 看破风 方苦中作乐呀，笑跑再唱一段《杜十娘》选段，闻听此言。谢谢。 我真是很感动。我跟大家说一个秘密，这段唱啊，刘平老师很少唱，所以今天大家真是来着了。过瘾不过瘾呢？好，那么下面再给大家唱一段。 再唱一段，我十九，他十一， 小女婿 第三盒。 尊上爹爹逍遥上去，细听女儿我速速北去，爹娘本是贪图彩礼，竟给我找了一个小女婿，我十九他十一，事事他全不懂的，放爹娘退还我家彩礼，我至死不嫁姓罗的。我心如刀扎，珠泪滚滚，到现在也顾不了二老双亲，我当着村长妇女主任，当我这满腹的委屈细数原因，我看天喜儿学习进步又好劳动，我们两个志同道合安定婚姻，放恶的陈富婆的做事可人恨，他贪图罗家钱不害好婚姻，糊涂的二爹娘骂我领聘，他贪图罗家彩礼硬逼我破门，你们看一看十一岁的小丈夫叫我怎么忍，那婆婆说我死是罗家的鬼，我是罗家的人，是这样买卖婚姻实不随心，望求主任来批准，我坚决和罗家打离婚。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啊！再一次感谢刘冰老师的精彩的演唱。那么我们的嘉宾助演就到此为止了，下面到了一个非常令人紧张而且振奋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宣布选手的最后得分，而且要给他们发奖。那么我们呢是从最后一名开始。 十二号选手王淑兰参赛的曲目是《漫闪秋波》，得分9.42分。 好，请王淑兰上台领奖。 有请。 请中国评剧院院长吴一平先生、北京娱乐信报副总编朱敏女士上台为选手发奖。选手马巧玲，她演唱的是《花儿没爆花名》，她的得分是9.51分。由娱乐信报副总编朱敏女士为她发奖。好，请您慢。 十号选手张琪参赛的曲目是《夺印中的劝广清》，得分9.55分。 好，请张琪上台。三号选手魏刚，他的参赛曲目是《金沙江畔高原风景极目望》，他的得分是9.59分。来，请这儿张琪，请魏刚上台领奖。 八号选手张继宗参赛的曲目是《无双传》中的《曲江池》，得分9.61分。 好，请吴一平先生为张继宗颁奖。十一号选手张丽参赛曲目是《秦香莲闯宫》，他的得分是9.65分。来，张继宗。 六号选手张全九参赛的曲目是《夺印中的素芳是党的好儿女》，得分9.66分。 二号选手武长山，他的演唱曲目是《会计姑娘》，好一匹四脚踏雪枣红马，他的得分是9.72分。武长山由于太激动了，现在有点不舒服，正在后面休息。我们用掌声再一次的鼓励他，好不好？毛巾英。 七号选手毛巾英参赛的曲目是《张与竹海》中的《黑石牢》，得分9.73分。 五号选手李银，他的参赛曲目是秦香莲的选段《见皇姑》，得分9.74分。 十二号选手张学忠参赛的曲目是《夺印中的黑鱼嘴》，得分9.83分。 本场比赛的第一名，也就是自主进入11月份决赛的获奖选手是张秀华。 向阳商店夸手，他的得分是9.84分。那么，我们的这一场比赛就开始了，就结束了。下一场比赛马上开始。现在我们请上我们的领导和我们的助演嘉宾和选手们一起合影留念。 谢谢观众朋友的热情掌声，谢谢。 比赛到此结束，再一次的感谢大家。 听众朋友，评剧之友大赛第五场的复赛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听众朋友，今天请您欣赏一组京剧选段，先请听刘桂馨演唱的《玉皇后》。 刚才是刘桂馨演唱的《玉皇后》，接下来请您欣赏严桂祥演唱的《寻冠娘》。 Bye.